今日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父亲节。虽然因为是网上的崇拜，不可以好像过往的父亲节一样，在教会里面来到是我们做父亲的，会有些小朋友来到是将一些的礼物来到给你。以往如果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好像是贵宾咁嘅身份啊，作为父亲啊，但系相信我哋能够作为父亲嘅，仍然系欢喜快乐，因为喺呢一个世界上边，起码大约有一半人系做唔到父亲嘅。今日你能够成为父亲，你要感恩，我亦都要感恩。最近两次嘅讲道，我哋都系思想到约伯记里边的信息。今天我们仍然是看约伯记，但内容你会发觉是和约伯记当中的中心思想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约伯这个人物，哦，原来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约伯是一个蒙福的人，富甲一方，儿女成群，更加是声名远播。原因是哪里呢？上一次讲到都有提及，就是说因为约伯在上帝的眼中是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罪恶。但有时候我们可能又忽略了，原来约伯在家庭的里面，他是一个属灵的领导者，他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所以特别的蒙神来到是赐福给他。在这个的第二节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作者就已经暗示儿女是上帝所赐的，和诗篇127篇第三节是互相呼应的。诗篇咁讲，佢话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在约伯记一章第二节里面，作者更加是将儿女这方面的产业是放在其他物质产业之上，即是说儿女是比其他一切的物质更为宝贵。产业的意思就是有价值的资产，有价值的资产，这些资产呢，我们要好好的来到去管理，让它能够是保值甚至是增值，就好像我们所处理的其他资产一样，例如你那些的退休基金啦 ,RRSP 啦，又或者你是投资在地产这样。儿女是神所赏赐，英文或者叫 reward， 又或者是神给予我们的礼物，一份的 gift。上帝是送礼物的人，而我们却是那个的接受礼物的人。但要明白，儿女并非是我们永久拥有的资产。换言之，我们有幸今日成为父母的人，我们要认清楚自己的身份，我们只不过是托管，我们只不过是管家。但有时我们当收到这一份的礼物的时候，有阵时会有些不高兴的。特别是我们上一辈的中国人，经常都是有那个重男轻女的观念，成日都是恨生仔，点知就生极都是女。但有一些就成日都恨生女，但是呢就生极都是仔。我自己的大家姐，她呢就生了三个都是女。若果 我哋系因为只不过生仔或者系生女，因为唔能够从心所欲，唔系我哋所想嘅，我哋就唔开心嘅时候，咁就抵你成世痛苦咯。啊，咁啊抵你唔开心咯。啊，因为我哋只不过系一个托管者，我哋只不过系一个嘅管家，我哋并且要知道神所赐俾我哋嘅，神所俾我哋无论系仔系女，一定是他觉得是最好的先至俾过我哋。在养儿育女嗰个过程当中，我哋要尽我哋嗰个嘅责任去管教。我哋点样塑造我哋儿女嗰个嘅小生命，是会影响佢哋之后嘅一生。所以圣经里面咁样讲，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路也不偏离。约伯究竟他怎样来到是发挥他美好的灵性来建造他自己的家庭呢？今天我们就集中来到看第一章第四第五节。我们看完这两节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首先我们发觉就是说，约伯那个家庭中他们的成员啊，是相亲相爱啊。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第四节呢，就是这样来到是记载，他说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姊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啊，从这一节的圣经里面，我们就知道约伯十个的儿女其实都是相亲相爱，一幅是几个美好，是和谐那个兄弟姊妹情那种的人际关系。啊，这个也都是约伯夫妇他们家庭教育那个成功的地方。但我呢就这里是将一些的 credit 都是给了这个的约伯的太太。啊，虽然呢约伯的太太在第二章的第九节是讲了一些呢是不恰当的说话。在很多的父母在教导他们儿女上面其实都有偏差。啊，这个聪明一点我就锡他多一点。啊，这个听话一点我就奖励他多一点。但是若果是这样的时候，就很容易令到弟兄姊妹之间那种的不和，也都令到他们可能我们叫是狗咬狗骨。但这里呢，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约伯这个的家庭，啊，他们遵守回就是那些的是，家庭里面那种的是和谐，就是说呢是大家是轮流，啊，七个的兄弟大家轮流，就是说呢在他们自己的家庭里面呢来到是摆设筵席，啊，开 party，啊，请埋那些的是姊妹回来，啊，非常好。啊，其实在家庭当中真的有什么事情是令到父母是最伤心的呢？就是说当兄弟姊妹他们在当中不和的时候，当互相敌视的时候。啊，请问你，啊，若那两兄弟不和，甚至乎大家打起交上来，你做妈妈的或者做爸爸的会怎样处理呢？会不会说，哎，你两个打吧，打死他，啊，那就看看你哪个赢，会不会这样？当然不会啦。啊，我们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和解，我们希望就是说可以做一些是调解那种纷争的一些的方法。我自己都很感恩在家庭里面是，两个的孩子，啊，他们两姐弟，啊，他们的感情其实是非常的好。啊，特别是在譬如是弟弟，当弟弟在那个的事业上面有问题， 又甚至乎在男女感情上是有疑问的时候，他可以直接的来到向家姐来到是请教。其实两姐弟他们能够是感情好，其实都很多得是师母在背后所做的功夫。师母多时候都在家姐的面前来到去赞赏这个弟弟，某方面 他的行事为人有好的品格，而另一方面师母亦都在弟弟的面前赞赏家姐是怎样来到爱这个家。当然这些赞赏的说话一定是一些的事实，你不可以吹嘘的。师母亦都有阵时在两个的仔女的面前来到赞赏我，以致两个的儿女其实都很尊重我这个作为父亲的。我都鼓励在座的父母，特别是年轻的家庭，你都可以尝试这样做，来到是多一些的讲赞赏的说话，对整个家庭关系那个的维系是非常有益处的。讲开赞赏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当做得啱，当是做得好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给儿女有一种的肯定，有一种鼓励，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中国人呢其实都是比较是含蓄的一个的民族，印象之中似乎我没有听过我的父母是对我有赞赏，只是知道呢我父母呢说我呢就很牛精，成日就打交，周围去聊事斗非，这些就有。我们即我们成日中国人，我们就说即提倡就是说要讲就是我们要谦谦卑卑，不要随便呢来到是夸耀一些的小朋友。细个的时候经常都听到隔离左右邻舍的一些的妈咪一些的妈妈呢对那个小朋友呢就是他们说呢不赞得的，小朋友不赞得的会赞坏的。明明个仔或者那个女都生到呢是好靓仔好靓女的。你作为是邻居邻舍呢去赞赏他的时候呢，点知阿妈呢他就说唉靓乜嘢啊，成隻马骝咁样。靓乜嘢成隻马骝咁样。咁小朋友嗰个嘅自我形象好容易就係话係咁样呢就形成咗㗎喇。大过咗之后就算人人话佢係靓仔话佢係靓女，但佢係淨係知道自己呢係似隻马骝。成长当中喺我嗰个年代有一句说话呢都好流行嘅，就係呢係一啲嘅父母嚟到同佢仔女话，佢话生嚿叉烧都好过生你。大家一定听过嘅呢句说话。偶然係做错一啲嘅事，譬如呢你打烂咗隻碗就会俾阿爸阿妈闹呢你真係蠢到死冇鬼用，咁食嘢就唔做嘢，做嘢就打烂嘢。其实呢啲嘅说话呢一啲嘅语句係人身攻击嚟嘅。我哋把口好多时候就好似一把刀咁样。仔女成长之后其实佢哋听听埋埋呢啲俾佢嗰种嘅评语嘅时候，佢哋就抬唔起头嚟。成日就觉得呢自己真係唔得。你话佢蠢咩？佢就真係蠢俾你睇喎。你话佢冇用咩？佢就真係冇用俾你睇。因为佢由细到大佢所接受嘅信息就係被责骂。佢所接受嘅信息就係话呢我呢个人唔好，我呢个人蠢，我係冇用。而唔係话佢做咗咩嘢係唔啱嘅事情。我哋好多时候呢啲人身攻击係影响佢自己嗰个形象。但另外一方面我哋又要知道当小朋友做错事嘅时候我哋亦都要责备小朋友唔可以纵容。但当责备嘅时候我哋又要提醒自己我哋 即系闹仔女，又或者闹人，我哋留有余地，我哋唔好去到咁尽。我记得自己个仔细个嘅时候，有一次佢犯咗一啲嘅错误，我曾经讲过一啲嘅说话嚟到闹佢，之后其实我自己后悔，到而家我仍然后悔，因为当时嘅语气其实可能是伤及他的自尊心。第二方面，约伯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因为他警醒子女的信仰生活。在这个约伯记一章第五节，他们里面说，他说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在这里其实自洁是指到那个沐浴更衣，就是说在礼仪上面来到做到那个圣洁，才来参加这个献祭。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献祭不是由祭司来到负责，而是由约伯他以一家之主的身份来到主持。即是说呢，其实指出就是约伯记这一卷的书，那个背景就是摩西未颁布律法之前所写的。我们看到约伯对儿女那个属灵生命表达那种的深切的关心，他担心仔女可能犯了是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些罪，或者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故此他为每一个仔女来到献上燔祭。因为我们都知道年轻人可能开 party 或者饮了酒之后，可能在聊天当中是讲出一些不合宜的说话，又或者是做出一些不适当的一些行为，所以约伯他预先为仔女来到去赎罪。约伯其实在经文当中提醒我们作父母的，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我们要负起教养儿女的责任，而不是将这个责任我们交给学校、交给教会，或者交给那些 iPhone、iPad 由他们做 babysitter。 不是，尤其是当中我们教导仔女来到信靠神、敬畏神、来到爱神这几方面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教会的主日学的老师每一个星期只是能够大约是过多小时的这个时间，将圣经的教训来到话给小朋友听。但是之后整个星期的生活行为上面，是要将那个圣经教训来到实践出来，就必须要由父母的指导之下，在家里才能够是完成的。每一个人那个成长都经历不同的阶段，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更加的去认识怎样看自己，认识怎样来到去接纳自己，也都去改变自己。今天我没有时间是讲小朋友那个的童年，但是小朋友那个的童年这一段的时间是非常的重要。童年通常是指是零岁是至十二岁这十二年的时间，但实际上可能只不过是十年或者更加短的时间。因为很多的小朋友其实由他大约十岁开始，十岁到十二岁我们叫做这叫做是青春前期 preteens 这个的时期。在这段青春前期的里面，小朋友其实已经是开始是发育的了，他们有那个叫我们叫是 puberty。现在现时的资讯科技这么发达， 嗰個嘅資訊泛濫啊，其實細細個嗰個嘅小朋友佢乜都知道啊，講得好聽就係話咧，佢哋係知識豐富；講得唔好聽咧，就係、是、叫做佢哋咧就係老積啊，即係話嗰個天真無邪嗰一個嘅階段，比起我哋嗰一代咧係更加嘅短啊，縮短咗。人在神眼中的价值其实在无福之中已经开始了。在这个诗篇139篇这样说，我的肺腑是你所做的，我在无福中你已浮庇我，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由婴儿大约去到是六岁这一段的期间，这六年其实很紧要。在这六年的时间里面，对一个人的无造，一些基本的性格，在这一段的时间其实都已经是形成的了。例如在妈妈的肚里面的时候，跟妈妈那种是联系那种的 bonding 已经产生了。到 BB 是出了世之后，这个的 bonding， 这个的维系更加就慢慢慢慢的更加的紧密那种的关系。大概十几年前我都是去到巴拿马做短宣。在巴拿马这个地方里面有很多的华侨。这些的华侨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工作时间是很长的缘故。咁所以咧，系当佢有小朋友有 B B 之后，就将呢一啲嘅 B B 就送翻去中国，由佢哋嘅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嚟到抚养，嚟到去长大，到佢十岁、八岁嘅时候，先至再翻去巴拿马。但系咁样嘅时候，父母同埋仔女就完全冇晒嗰种嘅关系。的维系没有那种的 bonding， 很多时候父母和仔女之间是好像陌路人一样。人和动物是有非常大的分别，部分的动物出世之后快则几日又或者是几个星期，它就可以独立，可以完全脱离父母，这个是神创造的奇妙。但是人当神造人就完全是不同， BB 出世之后就好像一团的面粉一样，软撇撇的，什么都要人去照顾，什么都要人去喂，他是完全依赖那个父母的供应的照顾，一直是大约啦，到他是小学为止。他们从最初是睡在那个的 BB 的床上的时候，他们的视野和他真正是可以站起身来到行路的时候，那个的视野是完全的不同。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做 uncle做 auntie 去探一些 BB， 我们望落去那个 BB 床看着 BB 的时候，又甚至乎抱起 BB 的时候，我们看他们呢就很趣致。但你知不知道当他在下面看你的时候，其实觉得你这个人很陌生，你呢又他觉得你份面很大，当你呢笑的时候呢，你就那个血盆大口又擘开，跟着呢很大声。所以其实 BB 睇嗰阵时睇你咧，佢系好惊，因为咧系好陌生，所以佢惊嘅时候就会喊。有阵时咧，我哋就唔知点解，咦？点解我望下佢一个 BB 就喊噶咁样吓？因为大家嗰个嘅视野角度系唔同。小朋友从零至六岁当中，佢哋由无知、好奇去到探索，系不断嘅改变。所以在这一段探索的期间， 小朋友所接受的是什么，又或者是一个是怎样去学习的环境，就会对他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最后我们想提翻大家，我们看翻第四节。第四节我们刚才都看过的了。这一节的经文就讲到呢，就是说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三个姊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这里其实暗示给我们知道，约伯其实是经历着一个的我们叫是空巢期 emptiness， 一个空巢期，即是十个的仔女因为不同的原因已经搬晒出去自己住，自己是夫妇二人就另外来到去居住，只不过是饮宴的时候先至在一起。在人生的阶段有一样东西我们要学习的，学习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这样的事情，就是放手。我们要学习 let go。 放手很难的，因为你讲放手的时候呢，是牵涉到那个的情感，那个的关系。而无论你是对一些的人，对一些的物件，其实因为有感情，是有那种的关系，所以你要放的时候你会很紧张，你亦都会揸到很紧的。特别是一些你感觉上面可能会失去的东西。譬如我们的仔女，我们的仔女已经成长了。你慢慢要发觉他们再不需要你了。你好像是不舍得他们，或者是很害怕他们 是即是失去了。因为在过去那十几年、二十几年或者三十年的时间，他好像成日都要靠你。你觉得自己是很被他来到是需要的。其实是他靠你一定是你靠他呢？真的我们都每一个人可能不同。当他有朝一日其实他有毛有翼，他要是真的要是飞走的时候，其实我们找得很紧紧的时候呢是很辛苦的。要放手不单止自己辛苦，仔女亦都因为你不肯放手，他亦都很辛苦的。我们越老的时候呢就越揸得紧，因为呢我们老了就感觉到呢我们没什么揸了，所以呢死都不放。但有一句说话就是说呢 Let go and let God Let go and let God 这句说话呢是讲就容易，但是其实你实践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是很难的。但虽然很难，但我们要学习。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必须要明白。明白什么呢？就是说无论我们几咁爱惜我们的仔女，总不能够是将仔女是当做自己所拥有永久的资产。小朋友他长大来到是去过独立生活，他要离开家庭的时候，我们父母就要好像那些游水教练一样，当比赛真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放下我们教练那个工作，我们跟观众是一起去欣赏他们的表现。仔女长大之后是需要独立的自主，他们要很快乐的来到过他自己的人生，因为在过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里面，我们已经用心来到培养这个的儿子、这个的女儿，现在是他活学活用的时候了。与此同时，我们作为父母的也都是要学习将长大了的仔女我们交托给天父。 我们让天父来到去带领，来到保护他更加的好。虽然仔女不在身旁，但我们可以不断的鼓励他，欣赏他，我们亦都可以的是经常的默默在祷告当中来到将他交给神，来到去祝福他。空巢emptiness 这个字，空巢即是说儿女的离开，儿女的离开会带来在家庭里面那种的冷清，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我们不需要太过担心。若果这个家是一个温暖的家，大家的关系好，这个家是充满爱的时候，虽然仔女是已经成家立室，或者是因为工作的缘故是搬开了去住，但他仍然是会是珍惜这个他从年幼开始是长大住在这里的这个的家。他经常都会呢是很乐意，又甚至乎是借些耳话回来探你，其实想喝回你所煲的靓汤，想吃回你所煮那几味是可口美味的晚餐。相反，若果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不好的时候，那种关系淡薄的时候，就以前屋企经常都是吵吵闹闹，屋企都是完全没有家那种温暖的时候，那仔女当他真的离家之后，就可能真的远走高飞，就不轻易就再回来。所以维持家庭那个和谐，这样这个的家就非常有那个的吸引的力。这个也是我们作为父母所需要知道的。所以一个家不单止是一个栖身的巢，乃是一个的家，其实是一个窝，一个是充满爱和温暖的安乐窝。但愿在父亲节的期间，我们每一个作为父亲的都好像约伯一样，我们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赐下这本的圣经，以致我们有个准则来到教导我们的小朋友。求主帮助我们作为父亲的，我们晓得怎样作教导。主啊，在地上我们没有一个是完全的父亲，我们有很多的瑕疵，但求主你加力，以致我们作父亲的可以在家庭当中有好的见证，我们可以作属灵的带领，去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以致一家蒙福。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